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孩子几岁上才艺班最合适呢？ 哎呦，你说这小凡呢也太麻烦了。 他怎么了？又向你取经了？ 是呀，你说孩子什么年龄段报培训班 啊？ 这有什么可问的呀？咱们孩子小时候不是随随便便看了一个小广告就报了 吗？人家那不是仔细吗？ 哎呦，这培训班不是从小就得上吗？ 但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才艺得需要分年龄段吧，咱还是替他问问 AI 专家没错。 嗯，得得得。 您好，我是 AI 专家，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哟，专家呀，这小孩子报才艺班还有年龄段的划分呢？ 有啊，才艺班也要按照孩子的年龄选择。 你看我说是吧？ 哎呦，那您能给我们具体说说吗？ 5-6岁学小提琴，小提琴演奏对手小，指尖小，肌肉群正在发育的3-4岁幼儿来说过于勉强，长时间的练习容易使宝宝手指骨骼疼痛，因此学习小提琴的年纪为5-6岁较适当，每次练琴最好控制在30分钟以内。一般儿童从4岁半之后学钢琴较适宜，之前最好让宝宝先听听好的音乐，培养对音乐的感受力。3、学绘画，学习一般从4岁左右开始比较适合。儿童画是儿童的自我表现，父母应鼓励宝宝在画中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感兴趣的内容，而不是画父母感兴趣的主题。学书法一般5岁真正领悟书法并掌握其要旨，3年级开始较为适当，因为这个年龄已适应学校生活，对文字的理解也较深。学英语3岁，宝宝1-2岁就开始亲近英语，3岁以后跟着老师正规学习比较好。 哦，你看，看来咱们孩子小时候啊，真有点瞎报那意思啊。 对哟，我都有点后悔。 哎呀，不， 小盘这回呀还是对的。 嗯， 得，那赶紧打电话呀，跟他说说呗。 你好好跟他说啊。 还有一个建议，报才艺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不夹杂任何强制性，宝宝自己喜欢并有兴趣学才是学得长久的最大动力。 您说的真是透彻啊，我这就给我妹打电话去。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双减之下，学科培训会转向家庭地下网上吗？教育部回应了，双减政策明确，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和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 近期社会上有人担心一对一家教会因此盛行起来，学科培训会因此转向家庭、地下、网上。如何打消家长的顾虑，让双减政策真正落地呢？最近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做了回应，学科类培训可能转入地下或者家庭来开展违规的学科类培训。针对这个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近期表示，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具体的指导意见，下一步将出台针对性的举措来指导各地进行科学的鉴别，对发现的违规问题会进行认真查处。对于线上的学科类培训，教育部会进行常态化的网上巡查活动，一旦发现有违规的行为，也会进行坚决的查处，来确保双减政策能够落到实处。秋季吃梨好处多，给孩子吃梨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呢？梨被古人比作天然甘露，是去火怡神的佳品。中医认为梨味甘汁多，有润肺止咳、滋阴清热的功效，但有些人并不适合吃梨。从营养的角度来看，有些孩子吃梨会不舒服，可能是因为梨丰富的膳食纤维造成的。有些梨的果肉中仿佛有硬渣，吃起来嘎吱嘎吱的，口感比较粗糙。这些硬渣其实是一些叫做食细胞的特殊细胞，因为含有这些食细胞，所以梨相比于其他的水果含有更多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如膳食素、木质素，同时膳食纤维的总量也更高。而膳食纤维的一大效果就是刺激肠道，加强蠕动。因此如果孩子肠胃不好，容易腹泻，那吃梨就要注意一点。如果有不舒服，那就要少吃，或者是将梨加热煮汤水之后再吃。大型励志魔幻儿童剧《冰雪奇缘》，故事讲述的是很久以前，太阳神阿波罗和冰雪女神典伊是一对兄妹。在兄长的宠爱之下，典伊从小骄纵，后来因为小事不满，怒火中烧的典伊解开了恶灵龙的封印，恶灵龙失去控制，彻底毁坏了古老的冰之神殿。奉命执法的太阳神不得不亲手将妹妹的女神王冠打落，逐出神系，囚禁在与世隔绝的冰雪王国。因为内心的黑暗与愤怒，典伊的女神王冠变成了黑暗之冠，被阿波罗一并封入了魔境，并留下预言，只有拥有太阳神血脉的人类才能够打破魔境。此后崇拜太阳神的人间部落都将冰雪视为不可饶恕的邪恶魔法。那么故事的结尾会是怎样的呢？大型励志魔幻儿童剧《冰雪奇缘》演出时间是10月3号，地点在华侨城大剧院，目前还有最低90元的票价。原版绘本《小兔汤姆》舞台剧《嗨，我是汤姆》，本剧是由经典系列绘本《小兔汤姆》改编。在中国，《小兔汤姆》累计销售量已经高达2000万册，豆瓣读书的评分高达9.5分。《小兔汤姆》系列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或许我们可以从文学作家的评价当中找到答案。这些故事仿佛发生在邻家小孩的身上，令你感动，让你会心一笑。作者没有光凭技巧来编故事，而是在真正熟悉幼儿生活的基础之上有感而发，仿佛没有故事却能够让最平凡的生活出彩。原版绘本《小兔汤姆》舞台剧《嗨，我是汤姆》演出时间是9月3号和4号，地点在天桥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8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有这样一套桥梁书《冒险王扎西》，小主人公扎西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他一次次机智勇敢的历险，战胜了一个个狡猾的坏蛋。扎西身上闪耀着智慧、勇气、友爱的光芒，他的出现给孩子们一种英雄主义的想象和代入感。桥梁书《冒险王》为什么深受孩子和家长的喜爱？新学期到了，童书作家给孩子们推荐了哪些读物？ 佛系阅读和刻意阅读，您更中意哪一种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童书作家耕林童书馆创始人敖德。好的，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童书作家耕林童书馆的创始人敖德老师，欢迎您。 啊，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啊，我们继续想要跟敖德老师来聊一聊啊，最新耕林童书馆推出的这一套桥梁书，叫《冒险王扎西》啊。扎西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孩儿哈，但是呢，他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历险啊，能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那这套故事书里面呢，其实给孩子们传递的是勇气、正义、智慧啊。当然，更多的还是有趣啊，只有有趣，孩子才更加的去喜欢看。那么这套书呢也叫做桥梁书啊，其实是比较适合于可能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去阅读的啊，所以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桥梁书的这个概念。 嗯，好呀，其实桥梁书是国内这两年才开始慢慢的被大众所认识，但是在欧美呢，他们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一种儿童读物，那么他们很在意的，而且他们有明确的这种分级的这种分级体系啊，比如说五岁的孩子应该读什么样，他掌握在他阅读的书应该是多少生词量上，他们的颜色画面的颜色应该是注意到什么程度，他们用什么明度的颜色，绘画的那个大小怎么样，他们都有一个很标准的那种分法。那么在中国呢，慢慢的开始也认识到啊，我们孩子的那个不同的年龄的认知是不一样的，那么在阅读方面应该更加的精细化。那我们如果原创上还做不到，那我们可以引进国外这种成熟的这样的读物来推出的。但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基于事实，也就是基于实在的孩子和家庭的这种阅读的困难。我接触了很多很多的家长哈，就说哎呀，为什么呢？说敖德老师，你说我的孩子上了小学，他怎么就不太爱阅读了呢？或者说总是每次晚上讲故事都要让我讲，他自己从来不读的。好多妈妈有这种苦恼啊。我说这个第一，他之所以不能自己独立阅读，让你来读的话，他有两种原因。一个就是觉得妈妈读书这件事是比阅读更重要，就是什么我体会的一种爱，就妈妈抱着我或者躺在一床上听妈妈讲故事，这个行为是让他着迷的，我相信所有的孩子都愿意干这件事儿，是吧？第二件事就是他可能真的他的阅读生字的识字量，他不能够独立去读一本书，他有困难。那么当一个人去总是有困难的时候，他就容易放弃，尤其是孩子。所以这套书呢，我们觉得就是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家长不要焦虑，就是我们要知道孩子从亲子阅读到独立阅读，他是需要一个过渡的，他需要一个桥梁的。那所以这样的书正好是从图画书阅读到中长篇小说的中间的那种有过渡。第一，首先它的篇幅是固定的，篇幅很少，我们这一本书就那么从头到尾32页。然后呢，这是一页里面只有一半的文字。那一半什么呢？是图，也就是说图文一比一这样对比。你看一本书通读下来，其实 我看起来好像 就能读完。 对，我看起来好像四分之一的部分是文字，剩下四分之三全是图画。 对的， 差不多。 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从孩子的阅读量、识字量、理解力和及耐心都是匹配的。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他很快就把一本书读完了，假如说有那么不认识的字，图可以帮他理解这个故事的情节。他就也就说我理解完整的故事没障碍。我小的时候也是可以说都是囫囵吞枣的读书的。对吧，但是不影响我理解故事啊，慢慢的我就可以想。但是当你一本书有那么三分之二都不能理解，那这故事就很难了。所以这个桥梁书是为这么的一个读者的情况来设置的。那么但是对于国外的怎么分呢，他们的这个特点根据语言水平，根据智力，根据他们的心理，还有他们的兴趣爱好。你像美国这样的书很多，像比如说牛津树啊，像神奇树屋啊，内裤超人啊，苏斯博士，这些书都是典型的分级读物。那么但是他们的课程设置可能 reading 比如阅读，它跟他们的语文是都是并列的这种主课。但是我们可能 在教学上可能还没有分得这么细，就都包含得到语文，甚至这两年提的叫大语文，对吧？那 是的。 个，但是阅读还是阅读，我觉得阅读有大量的这种阅读，尤其是经典文学的阅读，包括还有说应用文的阅读，还有科普书的阅读，它分的其实是蛮多的。那么这种叫做泛读的读物啊，可能有些国家学校可能做的比较早一点，或者说做的比较成熟一点。但是慢慢的，我们觉得现在国家中国的教育这块，各个学校的图书馆的装备啊，也越来越完备了。那么如果更直白的说，桥梁书到底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介于图画书和文字书之间的读物，但是在题材上、在字数啊、在图的比例的安排上、在情节的设置上，是符合小学低段孩子的认知特点的。 是的啊，您刚才说的这个桥梁书啊，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在阅读桥梁书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我原来看过哈，有一些桥梁书，它是单本的，也是每一本一个故事，在故事后面呢，它会特别留心的给你几个问题，比如说这本故事当中，你看到了有几个小主人。啊，然后呢，这本故事当中有几个词，他可能会给你拎出来4个词到5个词，可能是小朋友，平时用的这个频率会比较低的，生活当中不会用到的。你比如说像栖息呀，啊，什么犹豫呀，这种词，他可能在读完了之后，哎，他又学习到了一些内容哈。所以您是不是建议家长，如果说要把这种桥梁书当做就是这种精读的，和孩子去阅读的时候，也可以让孩子去关注一些书当中的细节。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冒险王扎西，可不可以在读完之后让孩子大概给家长讲一讲这个故事到底写的是什么？ 我倒不反对这种阅读方法啊，但是我呢，在阅读上呢，有我自己的一些见解，或者说我的佛系读法。那么我觉得读书呢，其实是可以各种方法应对的。那么，首先我们要首先叫要明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读书的目的呢，第一呢，我就觉得要培，对于小的孩子来讲，就要培养一个就是阅读兴趣和养成阅读习惯，这个无比的重要。那么，首先他有阅读的兴趣了，那么所有的孩子的学习的动力都来自于兴趣，是吧？你看哪一个孩子想学任何东西，他说有都是有兴趣的。被迫着学的、逼着学的都不会有好的效果啊。第二个呢，当一个人有了兴趣，他去读的时候，那么慢慢的就有了，一定会养成习惯啊。那么养成习惯以后，我觉得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就等于他的学习能力啊，有阅读能力，有学习能力，那我觉得这个人将来他考试成绩好坏都不重要，因为他有了能力嘛，对吧？那么所以这就是我的这个。对于读书这件事儿的一些看法。当然，孩子如果说，哎呦，读书的时候还要，就像，哎，我能里面发现更多的东西，跟我的课程结合起来，或者跟成绩结合起来，那当然这个也是好事儿哈。但是如果不这么读，没有关系，我们就享受阅读这个过程的美好，也很好呀，是吧？ 就有的时候拆书的时候啊，有一些家长和小朋友，他有一种感受，就像拆书，就像拆礼物一样，就把这个书的包装拆开，马上就想看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其实这种感觉就是比较好的啊， 是的， 不要去排斥啊这上面的文字。那而且我注意到这一套《冒险王扎西》啊，这16本书当中，它是一个双语的啊，有中文还有英文哈。那么可能有些家长比较为难，你说这个英文我怎么读给孩子呢？我这水平可能不太能够去驾驭哈，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已经想到这点了。这套书一共啊，其实是16本书，每一本书呢是2个故事。那么等于是32个故事，但是我们又把它做成中英双语版啊，前面是中文的故事，后面是英文的故事。那么现在的孩子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英文的水平都很高，但是呢又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英文的原著的小说去读。那这个书本身在国外就是分级读物，那我们觉得啊，好了，那我们要把它单纯的做成中文读物，而且我要保留英文的读物。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英国小在国外的英语的水平，在1、2年级他们能够掌握到什么程度，那这个书是可以的。那你刚才说的特别，就是说，那有的我的孩子可能英文水平没那么好，他读不了怎么办呀？诶，我们已经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在书的这个每一本书的 版权页上都印了二维码，那你就可以，而且甚至还说这个书想就像父母给你读，父母英文也不好，也解决不了。我们把中英双语的音频都放在里面了，你扫码就可以听。 嗯， 啊，我们手机一扫，你就可以听这个中文的故事，也可以听英文的故事。 嗯，对，其实有的时候可以从英文的故事当中，你能体会到作者那种原汁原味儿他所表达的那个意蕴哈。因为我们如果翻译过来的话，可能还是会有这个译者他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啊。 对对对，因为任何一种语言的转换都会有重新再创作的，所以你看你读中文你会发现和英文的两个故甚至故事的情节表述是不太一样的，我们都有再次创作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英文呢就原封原汁不动它当初这么创作，但中文是有另外一种创作，但遇到哎这怎么不一样呢，所以不要担心，因为任何的翻译作品都会有一个再次创作的一个过程。 嗯，是的，其实现在孩子嘛，应该是属于秋季开学了。那我其实注意到在，各个就是学年的时候啊，咱们更林图书馆都会推出一些好书，比如说在春季开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就有一套像什么格林童话呀，还有世界名著的漫画版哈等等，去给孩子们哈。所以这个其实是不是也是我们有意要在新学期去给孩子们多一些的这种阅读的体验哈。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这套书上次上个学年开的推的时候，我们推的是第一集的那个名著漫画，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全出全了，在这里还要想给大家隆重推荐的哈，就是名著呢，我给名著有个定义哈，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大家都有的时候都没读完的书，所谓的名著都很厚，对吧？ 是的，是的， 都很厚，而以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或者时间也好，或者耐心也好，往往就真的可能没有从头到尾的完叫整本书阅读的这种占比其实不太大的。那么哎我们就考虑了，尤其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来说，我们那么大的名著，而且名著就知道他的写作的结构啊，他的叙事啊其实都是蛮复杂的，否则他称不上名著，他一定的写作技巧是很高的。那么同样就带来了阅读上的一种困难，哎我们就特别精选了一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甚至都是学校主推的应该必读的这些书，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了漫画版。而这个漫画不是我们做的，是应该是法国达高专门出漫画的一个出版集团来做的，一共有31本。比如说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像80天环游地球啊，金银岛啊，然后白鲸记呀，这个像狄更斯的圣诞颂歌呀，玛格丽岔口啊，然后还有像这个呼啸山庄啊，高老头啊，这些初中小学我们都是必读的这些名著，我们全部都变成漫画。我们觉得哎，这个无论这个名著有多厚，但是要读漫画版半个小时肯定能读完，而且是全本的。 是的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特别喜欢看漫画，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哎呀看这种漫画或者连环画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啊，但是其实漫画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引子。如果说孩子对于这个漫画有兴趣哈，他有这么一个印象，那可能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可能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到了5、6年级的甚至更大一些的时候，他想起这个故事，他可能会哎，我是不是要看看名著，他中间还有一些什么思想性，还有一些什么描写哈。其实我觉得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引导种下种子的这个过程还是挺重要的。 读图也还有一种另外一种收获，就是审美呀，审美是一种生产力呀，是吧，是一种竞争力啊。所以我一定要强调隆重推荐说，当孩子你的孩子看漫画，你千万不要阻止，而且要鼓励他。 是的，那现在孩子们已经开学了啊，陆续回到了校园。那么在新学期最后呢，也想请敖德老师啊给我们的所有的小读者们哈推荐一些您认为比较好的书。 好呀，我推荐几本吧。 好。 一个呢就是我们也是我推出来的一套叫坏家伙漫画。为什么呢？这套书呢，美国的梦工厂拍了动画电影，明年4月份就全球公映了。这套书有10本，就是我们平常认识当中的那些坏的东西，比如狼啊、鳄鱼呀、鲨鱼呀、然后那个食人鱼呀、蛇呀，这些认为都是不是好的东西，他们想证明我们不坏，他们要通过做好事来证明他们是好家伙。然后怎么做呢？他正好跟一个外星人做斗争。哎呀，那个故事真是精彩极了。而在美国卖了498万册。 哦， 超级畅销吧。 嗯， 那到时候我们可以保证说，孩子丢给他，他会偷偷的坐在那儿一本书读完，一个是要一本一个本的啃。那 嗯， 这 这 套书 本 大家 叫 记 做《 得叫《 坏 坏蛋 家伙》。嗯， 》。嗯， 好。 然后还有一套呢，叫科普书。我们觉得现在可能孩子的身体呀，或者说我们成人的身体，往往容易出现问题啊。就我 嗯， 们最熟悉的、最应该熟悉的，我们却最陌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 是 们有一 的。 本书叫《人体运转的秘密》，是一 啊， 个我觉得 嗯， 也是用画啊，带着把我们变成了一个显微镜，进入我们人体当中，来自人体的旅行。我们所有的身体的各个器官，无论是我们七大系统中，我们的循环系统啊，我们的消化系统啊，我们的分泌系统啊，哎，等等等等，所有的系统来自系统的循环。我们知道哦，人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精细到我们的细胞啊，再到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再到我们的整个消化，再到生殖系统，全都有。这套书真的是可以在家庭健康指导手册。我们知道了。明白了，我们当我们再次遇到生病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盲目的去过度治疗，或者盲目的依赖于医生，其实也不对的，对吧？有的时候病是不治自好的，是吧？ 是 但我 的， 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人 这本 体 书 运转的秘密 《 这 人 套 体运 书， 转的秘密》啊，而且作家是一个凯迪克奖得主啊，特别的有意思啊。那么在最后推一套吧。 好的， 动物，我喜欢动物小说，因为很多孩子都喜欢动物小说 嗯， 啊。我们 西 有一 顿， 套叫《西顿动物记》，15本 啊。 啊，而且它是把动物小说跟科普结合的一套书，就是每一本小说的前面一部分，前面一半是这动物小说，比如说《狼王萝卜》啊，那么后面是日本的一个动物学家针对他所说的狼的知识做的全部是与狼有关的科普知识。图文并茂，而且啊，希顿是世界动物小说里面写的最好的那个人， 是的，相信很多家长和孩子们对于希顿也并不陌生了哈。那最后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哈，奥德老师给大家推荐的新学期的这个书单，一套书叫做《坏家伙》，一本书呢叫做《人体运转的秘密》，是科普书，还有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希顿故事，以及我们在这两集给大家推荐的《冒险王扎西》啊，希望所有的孩子们能够在新学期哈，能够用这些新书啊，来让自己的这个精神的仓库更加的饱满。好，那今天非常感谢童书作家耕林图书馆的创始人敖德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